金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1937年7月7号，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就此开始对中国全面侵略。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相声艺人们的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各位朋友，在今天的岁月风云这个单元当中，我们来说一说抗战中相声艺人们艰苦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毅。抗战期间，天津的市面很萧条，每天都是宵禁戒严，相声艺人们的生意那自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可谓是一落千丈。很多艺人只得另谋出路，各奔所谓的前程。比如相声八德周德山的徒弟刘桂田，因为会唱京剧就进了戏班，常宝坤和赵佩茹去了北京，相声大师张寿臣因为拒绝为日本人演出，被迫远走他乡，离开了天津。逃离了半年后，张寿臣刚刚回到天津，就被一个叫做袁文慧的汉奸恶霸强行拉入兄弟剧团。袁文慧借助日本人的势力，控制了当时一批走红的相声艺人。下面让我们来听相声演员李伯祥跟我们说一说当时的情景。 南市这块地盘呢，正好是他的地盘，这个袁文慧他霸占这块地盘，那就是说我想听又得听，我想不给钱就不给钱，为所欲为吧，可以这么说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相声泰斗马三立在抗战期间也吃过帮会的亏，上过帮会的当。说起马三立误入帮会的经历，马志明这样说： 这里的男男女女也有好几十人呢，我爸爸当时呢就也可以说误入进去的，他当时可能没弄明白，他就参加了，他不知道这厉害，分的钱少啊，这个钱要比撂地可能是差不多，也就是他比相声场子都低，可是你想不干的话呢，那你就不敢，你要说我不干了，那你就上那 给他弄到哪儿去了，宪兵队去了，那一上老虎凳的谁受得了。 话说抗战期间，马三立正在为出路发愁时，当时的奉天，也就是如今的沈阳，有个祥云阁茶社到天津约请相声艺人，于是就有人介绍了马三立，说好是来回的路费由茶社管。到了奉天，茶社是管吃管住，所有收入按三七匹账，茶社呢拿整个收入的三成，马三立拿七成。当时来讲，这种条件是相当不错了，再加上当时天津的时局不太好，马三立琢磨，虽说闯关东南，可不妨去奉天挣点钱，就是挣不到也没关系，反正对方负责来回的路费。妻子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了马三立，当时呢全家一共也只有8块钱，可是自己把钱带走，家里怎么办呢？于是马三立只带了2块钱和妻子给他烙的4个杂货面的饼子，就坐上了开往奉天的火车。总算到了奉天，马三立挺高兴，因为茶社来了车接他，还把他和他的搭档耿宝林安顿在了一家小旅馆里。马三立就琢磨，行，茶社是真有诚信，说话算话。当晚他们就演出了，一是因为早些年一些艺人来过这里，二呢是这对搭档使活是真好，这一下就火了。从这一晚开始，祥云阁每晚都是座无虚席。有一天，管事的来后台看望马三立、耿宝林，说观众爱看他们的节目啊，茶社的生意真不错，还说在这里多干些日子一定会大红大紫。可是说一千道一万，这管事的就是不提钱的事儿。马三立又琢磨开了，不对呀，这管事的怎么不提钱呢？不是当初说好了三七匹账，别再出什么幺蛾子。转过天来，马三立见到了管事的，客客气气地说，您看咱也该结回账了吧。管事的堆了一脸的笑，是啊是啊，您二位现在还欠点钱。这马三立听的是一头雾水，马上问，您说什么？我们欠钱？管事的呢依然是笑眯眯的说道，可不是嘛，您琢磨呀，从天津卫到这儿的火车票钱，从火车站接您到园子的车钱，加在一起哟可是不少。您二位啊，今天是……马三立立刻打断了他的话，不对呀，找我们要车票钱呀，您当时到天津卫约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茶社管我们来回的火车票。款式的笑着说，没错啊，当时就是这么定的，茶社是管您二位来回的火车票，可得听明白喽，茶社是管买，这买票的钱嘛，您还得二位自己掏腰包啊。这一个管字让马三立无言以对，无可奈何，马三立又干了将近3个月才把欠的钱还清，后攒出了回天津的路费，坐上了返回天津的火车。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西江月》。 从前有句话嘛，未曾学艺先学礼，对，人讲礼为先，书讲诗业为源。 嗯， 咱们中国嘛是礼之邦的大国，外国人都佩服咱们中国讲的礼貌。 对， 十年动乱的时候那就不懂了，什么叫礼貌啊？什么叫长辈？什么叫老师？ 哎， 什么叫领导？满不懂。 敬人者雷锋敬是吗？ 对， 不是四书有吗？ 啊， 什么叫四书五经啊？ 啊， 四书五经是什么？ 什么？ 念过吗？四书五经，四书《大学》《中庸》《上礼仪》《下礼仪》《上孟子》《下孟子》这六本，这叫四书。 哦， 五经啊，就是《诗经》《书经》《易经》啊，《礼记》《春秋》啊，念过吗？ 背过的吗？ 妈，我背。 嗯， 没念过。 念呢？ 啊，不成， 我给你，我借你看看。 您甭借，借我也不认识。我小学毕业， 那哪行？ 念过语文啊，算术啊，教科书。 哎呀， 哎， 文化水平太低了， 可不， 太低了， 哎， 这怎么能行啊？你好好，你得加强学习啊， 哎， 文化学习努把劲儿吧， 哎， 找我去， 哎， 有时间吗？ 啊，找您， 有时间到我那儿去 啊 啊， 好， 我给您辅导辅导， 好好好， 啊、 好, 好，我有时间上您那儿去， 哎， 还得求您多指教， 哎，这我爱听 啊，爱听 指教， 嗯、 对、 嗯， 我应当好好教训教训你， 不慌， 哎。 啊、 让我指教指教嘛，这是对的、 啊啊。哎， 我很喜欢这样的。 嗯， 啊，我可以帮助你。你呀、啊，算我徒弟。 嗯， 哎，你算我没收徒弟，你说我长大这没人拜，我没徒弟，你算徒弟行吗？哎，我你扣我 啊， 你扣我行吗？ 我扣你 啊， 我揍你。 什么叫扣你、 啊？叩头啊，叩头拜师啊。 来来，算我徒弟算。 哎、 啊，来来。 哪儿的事啊？跑这拉徒弟来了？你看看， 没徒弟 啊？ 你没徒弟啊？ 你拜 我？你先别忙，你教徒弟，我拜你为老师，我跟你学什么？你有什么学问？ 我学什么呀？ 学啊？ 学什么？ 你看看 啊，我看看， 学什么？ 学什么都行啊。 学 你需要的吧？ 啊， 我需要的多了。 你学什么？天文地理， 哎， 数学， 哎， 化学， 哎。 物理化 啊，这都学， 哎，历史， 哎， 学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啊， 说学逗唱 啊， 音乐舞蹈， 哎， 煎炒烹炸焖煮溜熬，逢喜将过 啊， 看孩子做饭， 这叫什么学问呢？你说， 哎，你说 啊， 学问呢？ 啊，学问，我上您这学看孩子做饭， 免达人情学学问嘛，生活知识嘛。 哦， 你需要学什么？ 哎， 你找我吧， 啊， 没有不知道的， 你呀、啊， 哎。认字多，知字多 啊 啊！别的没有，知字多点， 知道事儿多， 哎， 知道事儿多， 知事儿多点， 哎， 你们管我叫马大学问， 马大学问， 哎，我走街上一看，哎，马大学问的， 哦， 马大学问，我外号活字典， 活字典， 我人家给送外号， 怎么个活字典？ 活字典，你要不认字，你找我， 找你干嘛？ 告诉你要念什么，不认得。告诉你这念什么，甭查字典。 哎呀，这有我就是活字， 你提笔忘字不会写，找我。告诉你怎么写。 哎呀，有学问。 哎， 那您一定看的速度。 哎，对了， 是吧？ 对了， 那有学问， 这肚子没别的，念的书太多了。 嗯， 啊，听点， 别听听点。 念的书， 这里没别的， 什么呀、 啊？ 这里 都书 啊， 都书。 哎，你看看，都看出来了。 你摸你摸吧， 摸 摸 摸， 使劲！ 哎呀，摸什么呀？ 摸呀， 好，跟搓板一样啊！这个 啊， 什么？ 一个轮一个轮的， 这叫一轮是吧？ 啊， 一本一本的， 一本一本的， 哎， 就这么个手， 个手啊，精装的， 精装的， 哎 哎，我摸不出来，你 摸呀，看看 啊。 看什么？ 看这意思呢？ 啊，看这不就这模样了吗？ 学问呢？ 啊，学问。 听呢？ 听 听也听不出来。 怎么听出来啊？你听这意思呢？ 什么呀？ 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哦， 药破，药破，还待客煎药？谁笑谁药破？ 你说的待客煎药， 这句没有用，这是个配句。 哎，没听说过，谁说话才有配句，有衬句？ 你不懂语法，语法修辞不主语问语呀、 啊？ 啊，你呀、啊，你好好，你跟我待长，你就知道了。 哦，知道， 我这点学问呢， 哎， 嘿嘿， 嗯， 咱说膀子立的啊， 哎哎， 我呀， 等， 膀子立的， 嗯， 嘿嘿，就出于这词汇，您就不像有学问人。 那大学毕业坐了一块，咱说膀子立的啊。 有这句话吗？ 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可不就这吗？我就大学毕业， 你啊， 我这不前几天这不是南开大学找我吗？ 找你干嘛？ 让我讲那个鸦片战争的那一段， 哦， 近代史，就到当年鸦片战争，让我讲，让我当那个副教授 啊，副教授 啊， 好啊， 好什么？ 我一听我就火了 啊。 教授，你说还来副教，还加副去 啊？ 我连理他都没理他，

花儿笑声。这真是月圆时候，明月照满西楼，西月前定情相守，莫让月儿溜走。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他是著名的军旅相声表演艺术家，他技艺精湛，多才多艺，说学逗唱无一不精。他还跟我国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合作，在相声界出现了两个宝林合作的局面，他就是著名相声演员姜宝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一。今天的笑星传奇单元呢，咱们继续聊一聊著名相声演员姜宝林的故事。姜宝林生于天津，在这块热土上他度过了贫苦的童年，也是在这块热土上他步入曲坛，走红金门，名满全国。姜宝林九岁进评戏班学戏，十一岁改学相声，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闻名遐迩。他成名以后曾在天津相声的大本营南市的联兴茶社 河北鸟市的声远茶社以及后来的南开相声大会攒底多年，逐渐形成了口紧、字清、包袱脆的艺术特点。姜宝林除了和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合作过以外，还和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郭振清合作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卖故意。尽管郭振清天津话很重，嗓音沙哑，但是姜宝林还是非常耐心地和郭振清交流练习，并且在1984年的时候和郭振清同台演出几个月，配合默契，效果非常好。下面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姜宝林和郭振清的卖故意的精彩片段。 要我最好就是北京。 为什么是北京？ 不懂啊，北京这个做买卖讲究是九腔十八调，东升笑扁担，外带东西南北词儿，那吆出来非常美的。 是啊， 就是嘛。 那您当着各位观众同志们，给我们吆喝吆喝，我们听听。 在这儿 啊， 不行。您想，这个北京做买卖有这么一个规矩。 有什么规矩？ 他是卖什么不吆喝什么。可我这吆喝了半天，你不知道，我这不白吆喝了吗？ 是啊， 就是。 姜宝林同志， 哎， 我们这做电影演员的 怎么样？ 不但是向工农兵学商学习，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啊，什么都得学习。 是啊， 包括相声界的，我们也要学习。所以叫无往不知，百行通。 你呀， 您吆喝吆喝，我们听听。 是吗？ 啊，是啊。 您别说，您演电影行，说相声不怕您过亿啊。 啊， 您还是老外。 老外。 是外啊。 哦，不是外国人啊， 我外国人，你不像你都是你要黄。 你呀，你别吹，你别吹， 我要回个。你要知道是卖什么的，郭振清，看见了吗？从今儿个起，姜宝林的老师就是郭振清了。 哦， 怎么样？ 行， 我拜你， 拜我为师。 你听着，哎，那比如说我这要回个，你要不知道怎么办呢？ 您要吆喝出来， 嗯， 您吆喝上句，我就给您接下句。 接不上来呢？ 接不上来，我还知道能够卖什么的。 那你要不知道呢？ 我要不知道，我要接不上来，我也当着观众各位拜你为师。 哎，这话还可以。 哎， 来个简单的啊。 啊， 你听明白什么的？北京的啊。 啊， 简单的啊。恋难忘的的恋爱，不舍的恋爱， 可怜还有欢的恋。 卖什么的？ 这是卖柿子。北京卖柿子太啰嗦，太复杂。 天津呢？ 天津卖柿子，抱小孩的得留点神。 不留神？ 不留神吓你一大跳。 至于吗？ 哎，你看我们天津卖柿子这个味儿， 您学学。 哎，你听着啊，糖罐来，喝了吧，喝了吧，喝了吧，玩去，喝去吧。 我 这个味儿的， 是够吓人的。好家伙，什么味儿这是？好，盖个酸菜蒙上来了，你再听这个。我们来个简单，你再听这个。哎，又有气了，名又干呀！ 扔到锅里飘起来，飘飘荡荡像个凉船儿哎，好大个的油炸棍儿嘞。 这是卖什么的？ 这是北京卖油条的。 天津？ 天津叫果子，烧饼果子吧，果子麻花。 也还行。这儿又弄上两个来了，你再听这个。哎，今儿个到了底儿嘞， 十三四儿嘞呗，出城进城还不能两对鲜亮的果子呀。 这是卖什么的？ 这是卖鲜货的，北京卖水果。 还行啊，你再听这个。哎，一斗水里嘞， 大蜜桃哎， 哎呀，还有两大罐儿 山红哎， 赛过老虎眼的嘞， 大樱桃哎。 你这个你要再知道，我告诉你，我就不说相声，你说这个。没有想到三分五分，哎， 冠军棍儿呢？ 我 家 伙棍儿呢？不美呢你？我告诉你，你甭能耐。 嗯。 你照着这样吆喝，我照样就下句儿。 我要吆喝。 哎。 我吆喝，别吆喝那北京的。 吆喝什么地方的？ 吆喝我们天津卫的。 吆喝这儿。 哎，你就不知道卖什么 的。那点你上当了，同志。咱们是标准的天津娃子。你到这儿吆喝一个天津热销买卖的，你这一张牛我就知道卖什么的。我要不知道，您瞧见了吗？马上磕头叫你师傅，我要不磕观众您鼓掌，您算是我说话不负责任，怎么样？ 真这么回事？ 就敢打这个保票？ 哎，我有天津卫的啊！ 你这一张嘴我就知道，我要不知道，观众您就齐齐歇歇的给我鼓掌。 咱就这么办了， 那 我就咬咱们天津卫的，看他知道咱卖什么的。来来来来， 那我要知道呢？ 你要知道，我跪地也给你磕头。 要不？ 要看这个买卖的。 买去吧，买去吧，买去卖都赚钱的，都卖三毛五了，买去吧。来来来来来来，可通可通。 我这说话一向是这儿说可就可以， 这回可通真真的可通啊，不可通别饶他。 我这两句话说完了以后，您听我应该磕不应该磕？那这样好不好？ 怎么着？ 我这儿吆喝一个。如果你要能介绍下去呢，知道是卖什么的，我马上就磕了，怎么样？我要不磕观众啊，您把这麦克拿走，我不追你。您把这后台怎么跟您玩命，我就不管了。怎么样？我 哎，吆喝 你。跟您卖什么的啊？就是天津，一出门口就有。少了钱了吧，去胡转这小子，快点耽误，快挑不离了。是卖什么的？ 这我也不知道。 这叫起哄，有这么吆喝的吗？你老跑什么你？你 跑什么？ 你得吆喝这有上下句高矮音的。 哦，有上下句高矮音。 哎，那我才能接呢。你要那么吆喝，我要接不上来，您再给我鼓掌叫道好，我磕头我才认呢。这我能认吗我？ 要有上下句高矮音的，我有六火车， 是吗？ 你连大门都找不着， 我就不相信你。 您听着， 来吧， 慢慢的啊，听着啊。哎，大小， 哎，小金鱼儿，哎， 绿瓷盆儿，哎， 这不行。 石头， 鬼拔灯， 女汉伞呢？ 哎呀。 大好， 竹帘子， 西湖， 哎， 迎面， 饽饽， 馒头， 你等我。怎么了？这是我这挺尊重你，你拿我开心？ 怎么拿你开心？ 一个马俩脑袋，我哪追你去吧？ 一个马俩脑袋，你也一个马俩脑袋呀？ 是吗？你照样接不上来。 你要不要啊？ 听那个，小米小枣的 粽子茄糕啊！ 哎呀，我没吃了。知道我为什么没词了吗？你两头堵，我还有词吗？我 两头堵，你也两头堵啊？ 我也两头堵， 啊、 你要吗？ 哎，大小 小金鱼儿哦，绿瓷盆儿哦， 钢盖儿哦， 哎， 钢盖儿也有大小。 我把这钢盖儿给忽略了，你再要不？你再要不要？ 油炸的嘞， 钢盖儿哦， 啊，还有油炸钢盖儿。 我说这怎么着？你这绕的吗？ 我绕的吗？ 这是。 我主要看你聪明不聪明。 聪明嘛呀，同事，就是聪明。 真聪明。 多谢。 要真讲吆喝呢。 怎么样？ 这不算。 什么？ 那得说布一行。 什么叫布衣？ 布衣就是卖旧衣裳。 哦，旧衣裳叫布衣。 哎，布衣。 哪儿的吆喝好听？ 有精布衣、切布衣、贫嘴刮舌的布衣，还有那种对口的喝布衣。 是吗？ 哎， 那么最好听是什么呢？ 最好听的精布衣啊，我们天津的布衣啊， 学一学， 学一学， 学一学精布衣。 哦，学精布衣。 哎， 好，那我来个。 您这有手绢吗？ 有个小 有个小手绢。 啊，可以，有个小手绢就可以。你，我。人家那第二招待所啊，帮他上派出所备案去了，丢了个床单儿，可能跟您这有关系，我估计。 还真是第二招待所。 你看，哎，怎么样？您呢？哪个是公安人员？您过来。 我这是跟服务员同志借的。 打招呼吗？ 打招呼。 哎，您可别做那事儿了。 您听着啊， 哎， 这叫金姑爷。 哎，有我的事儿没有？ 有你的事儿。 我应该说什么呀？ 你呀，你就说个不错俩字。 简单。 简单。 就俩字。 就俩字就行。 记得住。 记得住。好，来啊。 我操！ 我还被吆喝呢，你就不错。 哦，我这是冒场了吧？ 冒场了，听着啊！ 太难干了，我。 买了这件皮袄，哎，原来是脏儿大。 我操！ 太阳皮的好筒子，这是缎子面的。 我操！ 您看这件皮袄 怎么样啊？ 上边黑 啊， 下边白。中间黄， 哦， 起个名儿，那是三阳开泰的吧？ 我错。 您要穿上这件皮袄， 怎么样？ 不管它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雪， 哦， 你就躺在冰地里就睡觉，钻到雪堆里头去冲短儿去吧。 哦，怎么样啊？ 你怎么就忘了冷了？ 这皮袄太暖和了。 那你是冻停了。 冻挺了，那么如果说我要再冻呢， 你就冻死了， 那你就别吆喝了，你就快走吧。 这叫金布衣 啊， 这叫北京的故意。 还有什么的？ 还有我们天津说故意。 哎，天津好听。 哎，天津对口的故意。 对口的。 哎，你还得给我做个小小徒弟。 我还得当个徒弟。 哎，当个徒弟。 当徒弟。 这叫有上下句儿。 哦，有上下句儿， 有上下句儿， 两个人一个人一句， 对， 俩马快养养是一对一跑， 对， 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你有小手绢吗？ 我小手绢儿，哎，有一个小字倒是，嗯，你看这怎么样？我们俩人是拿人家床单给脚开了，这段相声完了，他得买六十步陪人家。怎么样？你看这个 好， 我给您来个小伙计， 来个小伙计， 有点吆喝，我给您搭下座， 对， 是不是？ 对， 您听好， 好，来 您呢， 大了马的罐儿嘞， 哎，没什么，大了马的罐儿嘞， 俩马罐 啊， 不能这么吆喝， 我怎么吆喝？ 我往下吆喝， 往下吆喝， 哎， 您来吧， 大了马的罐儿嘞， 二了马的罐儿啊。 啊，三了马的褂嘞， 四了马的褂啊， 我四个马褂，这马褂拜法定地位， 你不让我往下吆喝， 不能这么吆喝， 应该的， 你要吆喝，我说大马褂，你要解释解释这大马褂怎么穿怎么用， 我明白你这个意思了，你说是大马褂，我要告诉观众这个马褂怎么穿怎么用怎么买， 对， 穿在身上怎么美， 对， 给您八仙桌子盖金口，塞的方就的圆，顺着您说是这意思不 是？是这意思。 您听好。 好， 要不吧？ 啊，大的马的褂儿嘞， 哎，套在外边儿哦。 大马褂为什么套在外边？ 长袍马褂吧，这个长袍在里边，马褂在外边都美。 嗯，要穿在里边呢？ 啊，那叫背心儿。 行啊，好了，有点像了。 好 了。大了马的褂儿嘞， 哎，套在外边儿哦。 没有袖子哦。 哎呀，那是坎肩儿哦， 买裤的哟， 两条的腿儿哦， 一条的腿儿喽， 哎，那是口袋哟， 三条腿儿哦， 他是没法穿哦， 四条腿儿哦， 俩人穿哦， 五条腿儿哦， 哎，那是手套哦， 嗨，都穿外手套了， 那块要吧？你这笑话吗？哪个人穿过五条腿的裤子？前面蹬上两，后面搭了三个。像话吗？那个，你这起哄的，你 我主要是绕着绕着你， 您别绕着我。 哎，我看你真聪明。 哎呀，哎，你要提起我这个聪明的，可不是一般呐。 是啊， 那当然了，我这个聪明超出一般去了。 哦， 您看我聪明到什么程度？我16岁就会抓挠了。 去你的！ 我这个聪明，我告诉您说， 我主要是看你呀，会不会算账。 算账， 哎， 您可来着了，加减除除，我连小数点都会。我有个外号叫小画罗庚。 哦， 数学家， 数学家， 怎么样？ 还得要凭脑子算。 您这个意思，您说说什么事儿？ 我现在呀，咱们来个即兴表演。 哦，现抓。 我 现编。 现编。 哎， 我卖什么？我要多少钱？你给多少钱？找多少钱？一分一厘不能再差的。 我明白您这个意思了，要给钱找钱。 对， 给算账，一口气把它说清楚了。 是， 您放心。各位观众，您听着，我要多找了一分钱，少找了一分钱，我找错了以后，您得给我鼓掌，就要到场，算是我吹牛，怎么样？ 真的， 你拿不住我， 来 来吧，这 买袍去哟， 有了领子哦， 卖了我的脑哦， 有了棉花哟， 堆了个堆儿哦， 大面的堆儿啊， 怎么怎么厚啊， 亲娘把它做的， 后娘把它当啊， 买多少啊， 5-6毛哦， 一了块的一哦， 我给你2.2块啊， 哎，我找你1.1块哦， 我给你3.5块哦， 我找你2.4块啊， 我给你4.8块哟， 我找你3.7块哟， 我给你186.75块哦， 啊，我找你187.32块，我哎呀，我这个什么，我是留下1.1块呀，我剩下都给你呀， 去你的吧。 其实卖故意这个段子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郭振清和捧哏大师朱向臣合作的，而另一段呢就是和姜宝林合作的。毕竟郭振清不是专业的相声演员，所以也只有朱向臣先生或者是姜宝林这样的艺术家为他量活，才能既捧得严实，又能保证现场的效果。现在的姜宝林除了在高校中积极推广相声之外，还非常关心老年人。他每次回天津都要到各个养老院去看望老人们，每当听说养老院的哪个老人要过生日了，他都会为那位老寿星买上一束花。许多老人们都经常念叨啊，姜宝林那真是个好人呐。 作为一个著名演员，邀请姜宝林的商业演出很多，但是呢，他却更加关心公益演出。他曾经说过，只要是公益性的演出，我不会要一分钱的酬劳，因为社会给予我太多，观众给予我也太多了。对我这个年龄来讲，想的不是索取，而是回报社会，同时也是对相声事业的回报。姜宝林就是这样一个专注于社会公益事业，为推动相声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著名相声演员。下面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姜宝林和穆祥林合说的相声《看蹭戏》，稍后咱们再继续。 那个同志们对这个相声非常的欢迎 啊，都是爱听。 现在这个演员往台上一站，说的无论好坏， 怎么样， 大家总是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 对， 演员们也向观众鞠躬表示致谢， 不错。 这样来呢，是观众与演员之间的团结友爱， 哎， 是不是啊？ 对， 这不是像旧社会， 是吗？ 你要在旧社会的时候，我们说完这段相声， 嗯， 不但是得不到观众的欢迎 啊， 反而还学挨顿打， 这不新鲜。 净挨揍这还不算呢 啊， 在过去你坐着一千位观众，要票要不上一百张票来， 那些人不买票， 不都不买。 哎呦， 那个下票的都得会相面， 我还得会看。 当然了， 嗯， 一看那位坐在那儿那帽子歪戴的，这不能要票。 怎么了？ 这叫砸不进。 哦，对， 一看这穿着蓝裤褂，卷着白袄袖，腱子瓣鼓着，这别要票。 这是哪儿的？ 这叫流氓， 不惹不起。 哎，一看他这挤着红点歪戴着帽，这不能要票。 哪儿的？ 地痞。 不， 一看这位穿着蓝制服，这不能要票。 哪儿的？ 特高科的科长。 你这真厉害。 一看这位穿着长袍马褂，这不能要票。 哪儿的？ 大地主。 你瞧瞧， 一看这位穿着黄背心，这有红字，这不能要票。 哪里？ 伪警察。 你瞧瞧， 反正这是一句话，包圆是穿衣裳都不敢要票了。 那他们上哪要去呢？ 最好上澡堂子要，人家不给， 根本就不给。那个 没说那位戏打给听相声票，哪有这事？ 没听说过。 过去我就纳着闷儿，我心里话，坐着五六百位观众，怎么要不上票来呢？ 是啊， 我就跟你下票的说，我说回头我跟你下票，我看看确实不买票。 对， 我就去了。结果我头一个就遇上了。 怎么了？ 这王二爷坐在那会儿是看着我，那俩眼瞪得挺大的个儿，我就别过去了。 是， 我那是很小， 哎， 我就过去了。我说二爷，我说您买票了吗？ 对， 这王二爷回答我一句话，两个字，您就是大学的教授，这都解释不了这俩字儿。 说吗？ 我二爷，您买票了吗？我说， 嗯，这怎么了？这人你看， 就是啊，我纳闷，我心话这怎么意思？ 嗯， 我说二爷，您叫我哪玩去？ 还问呗？ 问问呐，这不是怎么回事啊？这王二爷打这儿，我就上来了。 怎么 的？你找谁要票？我说我找您要票。你认得我吗？我说我不认得，不认得。过来， 叫过来。 这活这就认得我， 干得了。 叫这头打， 打上了， 打完了，最后你过来得福乐， 嚯， 受得了吗？ 你瞧瞧， 打完不就完了吗？ 是啊， 把这掌柜的叫来了。 哦， 掌柜的，过来，明儿个班他在这说了啊，明儿个他带在这演出，我把原子给你们点着了。为什么找我要票？你们打算干不打算干？这经理呢？他怕他呀， 是 过来还得说我 怎么？ 你这个孩子，你这不是给我惹祸吗？你怎么找二爷要票？这二爷肯定了呢， 惹不起。 二爷做的这不赏你饭吃吗？你这不给我砸锅，这不要命吗？你这回去跟二爷磕头说好话，快点！我还得过去说好话， 不是吗？ 打的我简直都不知说什么了。 嗯， 我说二爷，我这实在太该死，不应该找您要票。您做的这是爱惜我，我怎么找您要票呢？这简直！我说您原谅我吧，您把我打坏了。虽然我岁数小，我家里负担重。你说看戏看电影听相声不买票 啊， 这还不算。 嗯， 他最可气的坐电车都不买票。 哦，坐电车也不买票？ 不买票。 您说说， 那个过去那个电车这个卖票的乘务员呢，跟我们都是一样，也是受压迫。 对， 那过去要票也是难着呢。 怎么来？ 不是像现在。 嗯， 现在您看那个坐车的乘务员拿着钱找卖票的， 哎， 不买票不合理， 是 都知道。 哎， 过去不成。 嗯， 那个卖票的拿着票本过去先给请安作揖鞠躬。我学学过去，你看看 怎么来。 先得笑 乐， 不会笑卖不了票。 你瞧瞧， 哎呀，您买票了吗？ 这多难吧？ 这个二爷他也不说买，也不说不买，他连摇头都不摇头。 怎么办？ 他一看这手表，说句话，弄这个卖票的吓跑了。给 您来的， 您说句，二爷，您买票了吗？买票？这车谁派的？怎么差十分钟啊？ 我， 二爷。我不知道这个， 喝水来了，喝水来了， 漂亮。 黄子， 黄 铁人 啊， 那天可巧， 嗯， 我不是在过去说相声来回净坐电车吗？ 是啊。 可巧那天呢，我没带着钱， 嗯， 我也想啊，我也来一回看看。 哦， 嗯，到我要票了， 也跟你瞧。 二爷，您买票了吗？派头得拿出来， 哎， 也得横下。 对。 我说这车谁派的？怎么差十分钟啊？我刚说到这会儿，卖票的话把我给逗乐了。 说麻了。 差多少钱呢？我说差十分，你甭瞪眼，就是差俩钟点你得买票。我说我怎么了？废话，我听相声不买票行吗？他认得我。 刚才您欣赏到的就是姜宝林和穆祥林合说的相声《看蹭戏》。姜宝林的这个段子录制于上世纪50年代，在那个时代，其他相声演员还在用四平八稳的慢口风表演的时候，姜宝林快速而流畅的语言节奏可谓是独树一帜，甚至很超前于那个时代，即使现在听来依然紧和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节奏。为相声艺术奔走了几十年，姜宝林掌握的传统和保留作品很多，但是他依然没有忘记创新。他不仅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完成了自己的三部相声集，而且还到电视台录制完成了姜宝林单口相声100则，并出版了自己的一批相声作品光盘。姜宝林表示，真正的相声演员是会和相声这门艺术同甘共苦，在相声事业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会更加努力地去为这个事业而奋斗。我永远热爱相声，相声是我的生命，我愿意为相声贡献我的一生。好，最后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周华健的《最真的梦》，这里是带给您欢笑的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今夜微风轻送，把我的心吹痛，多少阵风跌往日情到我心中，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你是那美梦难忘记，深藏在记忆中，总是有历经百转和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是有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是否还记得我，还是你忘了我，今夜微风轻轻送，吹散了心中，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你是那美梦难忘记，收藏在记忆中，总是要历经百转和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是否还记得我，还是你忘了我，今夜微风轻轻送，吹散了我一梦。